藏着的在场，看看我们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恨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们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们 好扣小红差文甚亮。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翻嚟做呢个自己人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咦，撞翻我哋嘅前监制，大家都知道我哋前监制因为调咗去 department 啦，咁啊离开呢个自己人啦，咁我谂住都祝福你啦，咁你以后唔需要夜妈妈星期六要翻嚟啦，系咪？咁啊，点知今晚都会撞到佢，咁所以证明一件事咧，就系咧，即系无论你转去咩 department 都好咧，就天下乌鸦都一样要 OT 嘅。 我以为你话黑添，我唔 一样，唔系因为夜妈妈要开 OT， 天黑要开 OT。Anyway， 我哋唔当 OT 啊吓， 我哋有彩虹嘅， 我系当班教会嘅。一个礼拜一次啦，自己人系咪啊？ 夜啲啫，个教会。 OK， 嗱，今个礼拜我唔知道大家集中火力系睇啲咩多，听啲咩多啦。我谂都系不断好多人咧睇紧呢一个即系残奥运动会啦。 嗯， 即系 Paralympics， 我直情觉得啊，即系睇呢个 Paralympics 咧，我觉得嗰个 inspiring 法咧，即系劲过真系之前嘅 Olympics 系啦 ，Tokyo 嘅 Olympics，、嗯、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睇咩項目啦，哇！我睇每一個項目咧，我都睇到真係目定口呆。 嗯， 即係其中有一個係埃及嘅，即係乒乓波手啦，因為佢係失去咗雙手嘅。 嗯， 咁所以咧，佢打乒乓波嘅方法咧，佢係即係擔住個乒乓波板啦。 嗯， 但你見到佢咧，真係用頸力啊。 係， 哇！球來球往到啦，我成覺得哇，即係歎為觀止啦。首先，然後跟住見到一個中國嘅泳手，我唔記得嗰一場係咩賽事啦。咁佢亦都係失去咗雙臂嘅。咁啊，游背泳啦，咁啊，单靠只脚喺度揈下揈下，哇，快到啊！ 嗯， 然后跟住又见到一啲盲人嘅运动员啦，咁佢哋打嗰啲高波咧，我净觉得你点样知道系嗰个方向嘅，即系准度啊，嗰、那个准程度真系劲到不得之了。咁然后又见到一啲即系可能系双脚残缺嘅朋友啦，咁然后打排球赛事。因为大家睇嘅时候咧，我觉得 inspiring 嘅地方咧就系咧，其实嗰啲球赛嘅规则咧系因为完全唔同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后咧，佢打排球嘅方法，因为佢哋行动不方便啦，所以其实佢坐喺地下度打嘅。 嗯。 咁所以咧，嗰、那个网咧系低好多啦。哇！但系佢哋嗰啲扣杀啊，真系劲到啊！俾佢冚一嘢，我真系晕两日啦。 我觉得其实系有趣嘅，因为咧我哋平时睇之前 Olympics 啦，睇奥运啦，我哋会觉得啊，即系都同我哋系一样系所谓四肢健全啦，或者即系嘅人士啦。但我哋都有一种遥不可及嘅感觉，因为我哋会觉得、嗯、啊，我哋都唔系嗰啲运动员啦，我哋一定会游得咁快啊，一定冇跑得咁快。我觉得而家睇 Paralympics 咧，系有另外一种嘅遥不可及，因为我觉得仲比佢哋更加不如啊，自愧不如啊，因为佢哋嘅即系可能系有一啲身体上嘅残缺啦，但系佢哋做到嘅嘢 ，achieve 到嘅嘢。好似比我哋仲更加多咁。 係啊，我真係覺得好 inspiring。inspiring 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每一個運動員咧，佢哋喺呢一個運動場上面嗰表現，話俾我哋知道咧，你以為而家自己好慘咩？嚇、啊，面前好多障礙咩？嚇、啊，克服唔到咩？喂，睇完之後佢哋嘅表現，其實你真係覺得哇，我真係冇資格去講放棄咯，因為佢哋喺即係球場上面啊，喺即係田徑場上面表達即係嗰種人排除萬難嘅意志啊、堅毅咧，我淨覺得哇，真係～好勁啊！真係五體投地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自己人梗係想講下，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今年嘅 Paralympics 咧同呢個 Tokyo 嘅 Olympics 咧都係一樣破咗個紀錄咧，就係出櫃嘅運動員都好多。咁但係當然咧 ，Paralympics 咧就比起呢一個 Tokyo Olympics 咧就少好多嘅，但係都勁。即係相對於之前嗰屆嘅 Rio 咧，其實已經係高咗三倍啦。出櫃嘅運動員，好似聽講有30个嘅。 係啊。 咁而其中有一 pair 咧，仲要係一對嘅噃。大家有冇留意係英國咧？就係輪椅嘅籃球賽，咁有一對嘅選手咧就叫做 Laurie 同埋 Robin。咁原來佢哋真係一對 power couple 嚟噶。咁、哦、原來佢哋好似拍咗拖大概6年到啦，上年已經 engage 咗。 嗯， 幾勁啊！ 正啊，真係。 咁佢哋係一齊並肩作戰啦，可以喺呢一個賽場上。 係啦，耍花槍咯，其實。 係啦，又將個波拋嚟拋去啊嘛。 嗰啲叫拋媚眼，拋媚眼。咁啊，但係佢哋今次咧就代表呢個英國參賽啦，咁係得到第七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已經唔係在於淨係純粹嗰個勝負咯。 嗯。 係嘛？佢哋表現嗰種即係人性光輝嘅一面啊，人性堅毅嘅一面咧，值得我哋喺每個時刻都要學習。 嗯。同埋今年殘奧咧，我覺得大家都好似俾多咗一啲即係關注啊，或者睇多咗，同埋 share 多咗啦。咁、可能因為都啱啱冬奧又東京奧運會又完咗啦，大家都即係當時期間，大家已經都話啊，其實殘奧都嚟緊啦喎，大家要準備都要繼續支持佢哋喎。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即係朋友之間咧都會有互傳一啲咁嘅消息啦，同埋我哋都大家都真係比較關注咗啊。 今年喺香港係多咗嘅，我諗係因為喺奧運嘅期間，即係港隊都即係創造好多佳績。咁另外都今年係多咗我哋香港本地嘅媒體咧，就都叫我哋多啲去注意殘奧嘅呢個賽事啦。咁其實殘奧嘅運動員都有講嘅心聲。他说希望我们香港人呢对待他们是跟对待普通的奥运的运动员是一样的。 嗯，是的。但其实原来那个对待真的不同的。因为我有些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觉得很惨，因为他们在东京的奥运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主要的媒体就转播的。但去到 Paralympics 的时候呢，哇，就截然不同的对待了。是完全没有一些即 free TV 呢可以播，他说很羡慕香港的观众可以看到咯，因为他真的很难看嘛。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倾斜的对待呢，就是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国家咧对待一啲咧，就算喺 Paralympics 里面获奖嘅，我哋称之为 Paralympians 啊，回国嘅时候咧，通常有啲国家咧都会俾奖金。如果你攞奖牌嘅话， 系 即系如果你 Olympians 一定会有奖金啊，多数国家啦吓。咁、但系最近咧，澳洲就发觉咧，最近先知道原来咧，澳洲嘅运动员翻嚟，如果你系 Olympians 有奖金 ，Paralympians 咧系冇奖金。 吓、 咁然后一直其实原来咧，就算澳洲好多个国民都唔知道有呢个 policy 嘅，咁但系最近就扬咗出嚟，于是乎咧，好多啲澳洲嘅朋友咧就闹到死咗咁样，咁搞错，你识摆明倾斜同埋摆明系不同等嘅对待啦，呢啲原来 discrimination 仲系咩？你系来自加拿大噶嘛？加拿大好啲，加拿大咧就划一地咧，无论你 Olympians 同埋 Paralympians 咧攞咗奖之后咧都冇奖金， 系我哋国家好 系啦，咁呢个纯粹我觉得孤寒啫，但系如果你孤寒咧系划。一地孤寒咧，我都冇問題。 一起碼一視同仁啊嘛！ 你唔係攞多啲，然後我啊少啲啊嘛，然後冇得攞，然後大家都冇得攞。咁就皆大唔係歡喜，皆大落空，咁都叫公平啊？係咪先？ 係啊，唔知香港嗰位林生唔知會點樣對待我哋嗰啲攞到獎牌嘅運動員咧？因為佢 每人一層樓咯， 係咯，希望佢哋都有一層樓啦， 係啦，即係話知嗰個係咪劏房啊？如果你有個劏房，我都係得個劏房，都多謝係咪先？ 係啊， 劃一對待啊嘛， 係啊，你俾個劏房我都好過冇啦，起碼 都幫佢解咗畫㗎啦，唔知佢點解話咧，佢好似解過下噶咁樣。OK， 咁希望即係Paralympians 啦可以屢創佳績，帶俾我哋多啲真係好 inspiring 嘅啟示。 Yeah. 好，我哋嚟講另外一單嘢先。嗱，我哋前嗰排咧未講過咧，好勁嘅地方咧就係而家美國咧，因為好大賣嘅即係 pop star 啦。首先佢係黑人啦，亦都係出咗櫃啦。咁而前嗰排我哋經常喺節目裏面講咧，所講嘅咧就係 Little Nas X 啦。咁拍咗個 video 好鬼勁噶嘛，裡面有埋撒旦啦。佢仲要錫埋撒旦，誘惑埋撒旦，然後到最後扭甩咗佢頭噶嘛， 扭甩撒旦個頭， 即係其實好顛覆、好破格噶嘛。嗱嚟緊咧，佢就會出一張新嘅唱片啦。哇！你知唔知好勁啊？嗱，首先咧，佢就即係出咗個 po 啦。咁呢個 po 咧係咩咧？就源自因為 Drake 咧。就會出一張新嘅唱片，咁而新嘅唱片咧，佢就用咗咧一大扎嘅 emoji 咧，就話呢個唱片封套嘅，全部都係唔同膚色、唔同顏色嘅大肚婆 emoji 啦。咁然後跟住咧 ，Little Nas X 咧就有樣學樣，就出咗另外一個 po， 都係大肚，但係全部係男人大肚嘅 emoji。 哇， 係咪好勁啊？ 嗯， 咁然後勁咧，跟住仲要咩？ 仲要咧，佢日前咧就出咗一個另一個 post 咧，就話啊，我真係好開心宣布我呢個消息啦。咁但係佢幅相咧，其實係著住呢個即係結婚嘅頭紗啦，一件白布啦。但係唔知點解咧，個肚係突咗出嚟嘅，即係好似話我就嚟有喜啦。即係佢形容為佢嘅唱片咧就係 佢嘅作品就係十月懷胎咁樣生出嚟。係 啦，咁嗰幅相就即係特技，我唔知係特技效都定黐咗個肚喺嗰度啦。咁就睇落去咧，真係好似大肚咁樣懷孕咁樣嘅。咁就即係宣傳。佢嘅即系嚟紧嘅新大碟咁样啦， 系咁，但系亦都如果俾人闹嘅时候都话，我大肚腩啫嘛。 我諗佢唔驚俾人鬧㗎啦。 唔係，我咪覺得好勁咯。首先最顛覆嘅就係、佢首先就喺自己嘅一個即係頒獎典禮裏面咧，就同一個樂隊嘅成員喺度嘴對嘴啦。咁然後佢仲要一個黑人嘅歌手啦，咁啊來自 hip hop 嘅流行樂界啦。大家都知道喺 hip hop 樂界裏面係長久以嚟習慣咗都係非常之恐同㗎啦。 嗯， 佢一個咁危險嘅地方係做最顛覆嘅嘢。好犀利！ 基本上佢做嘅每一样嘢，同我哋嘅主流价值观或者一般人嘅世俗嘅眼光都系唔一样 嘅。嗯，系啊，咁所以真系大家要密切留意啊！虽然我都唔系听到好多 hip hop 啊，咁但我真系觉得，哇！真系要擘大眼咧盯住佢到底做啲咩。今时今日，我觉得最颠覆嘅一个 pop star 已经唔系 Lady Gaga， 系佢啦。 嗯，系啦。 不過你講到、你講到顛覆同埋破格咧，最近咧有外國一間車廠啊，都做咗一個好破格嘅事情。咁其實源自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叫福字頭啦，大家意會一下係邊一間咧 ？Ford 啦 ，Ford，OK，、okay, 德國牌子， 德國牌子啦。咁佢哋就本身咧就出咗一架即係車啊，叫 Raptor。咁佢哋咧就今次咧就 速龍 係啦 ，Raptor 速龍啊。咁佢哋咧本來咧就呢一架速龍咧就嗰架。車嘅顏色咧叫 performance blue， 即係性能藍啊，唔知點解叫性能藍啊？咁佢哋出咗呢架車之後咧，啊，竟然喺即係 Twitter 上邊咧，突然間引起迴響喎。點解咧？因為有一個網民啊就話：我呢個色啊，呢架車咧就好靚啦，但我覺得你個顏色咧 ，it's very gay。 係啦，嗱，首先要講明，佢其實未生產呢架車嘅， 嗯， 只係一個 mockup 一個 digital version 咧，就掟咗上網嘅啫。 係， 跟住又遭到有個網友咧就話：哇，你個設計 very gay 喎 ，it's very gay 咁樣啦。咁佢就話：點解你唔出啲即係 masculine 啲嘅色啊、金啊或者係啲乜嘢啦咁樣？跟住你點知啊 Ford 咧？佢出咗一個好特別嘅回應，佢話：哦，你話 it's very gay， isn't it a compliment？ 即係呢個唔係讚賞嚟嘅咩？你話我 gay 啊，即係我係一個讚賞嚟嘅。於是佢唔單止。即係佢唔單止要繼續出呢個 performance blue 呢個咁 gay 嘅顏色啦，佢仲要變本加厲出一個特別版，就係一個 gay version 啊，一個彩色有一條彩虹嘅圖案喺個車身，而且仲要有啲係 glittering 嗰啲閃粉啊， 我就見到個實物咯，我淨覺得靚到啊，淨所有世界各地啊，我諗同志遊行啊嗰、那個。即係開頭啊，嗰車咧，領頭嗰個車就根本係應該要呢架車啦， 即刻威曬啦， 或者啲同志愛嚟結婚咧，就唔使裝飾啦，直接用呢架車， 直接買呢架車係嘛？ 同埋後邊有個粉紅心心嘅喎，見佢真係好恩愛，好 sweet 啊，可以直接用呢個愛嚟結婚嘅啦，之後我嚟租呢架車愛嚟結婚啦，所有嘅同志婚禮。 咁但係講啲咩叫 very gay 咧？咁但係作 drag queen 就係呢個世界上面即係最 very gay 嘅一樣嘢啦。 都係嘅。 嗱，我想問下 Coco 一樣嘢，因為咧其實呢個星期咧都。大家喺度議論紛紛緊咧，就係有關即係內地嘅一啲新嘅政策啦。 嗯， 就係對於喺娛樂界裏面啊，某類型、某種品種嘅藝人咧，就可能會有多一啲嘅限制嘅。即尤其是咧，就係嗰啲娘娘腔嚇嘅藝人嘅。 係 咁，然後出咗一大扎嘅規則啦。咁我哋又望咗啦。咁啊，好 detail 嘅喎。 係 啊，我哋可以講一兩個啦。其中一個話咧就唔准成日咬唇。 係啊。 表演成日咬唇咁 啊有 ，Anson Low 好中意咬唇， 系嘛？咁佢唔使讲嘢噶，咬唇咪唔使唱歌， 有音乐过门噶嘛？音乐过门咪咬几个巴唇咯？ 咪咧，你成首歌佢一个人唱晒嘅咩？ 我觉得有啲咧就比较好难，即系我唔明白点解佢拣咗呢一样咧，就系、是、贴地去跳舞啊！ 嗯， 即系你知跳舞咧好睇，即系例如 唔系啊？佢意思大概就系话你嘅身体咧个 surface area 唔可以接触得太多地面啊！ 即系唔可以碌 趴喺上 边，唔系啊！即系换言之，唔准艺人点地。 哦、 即系我嘅了解啊，我嘅理解啊，系嘛？ 即系趴喺度又唔得， 碌喺地又唔得， 碌 点地又唔得， 或者掌上压得唔得咧？ 掌上压，因为你净系四肢啫，可能可以。 咁 planking 我觉得 OK， 因为你都系你身体冇乜点接触，你可以 planking。 但 系有个舞步系常做过，都唔到啦，都唔做得，就系、是、呢、這个，即系佢中文写就叫顶胯啦，即系其实额前嗰、那个你个盆骨嘅位咧，即系以前李克勤好中意跳呢啲舞 嘅。系咩？ 系 李克勤中意跳？ 系 嗰时 佢有首歌咩？当年相恋意中人嘅时候咁样，即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记得，系、啊這 個、 你唔讲我真系记得 舞步啦。 我以为系 即係你個臀部啊，我以為 係。咁你大啲，你壓出去咯。 咁你夾一夾就係臀部噶啦，攞、 哦、 去保持唔喐嘛？你咁樣夾翻你個臀部。 即係你克勤以後都唔可以跳呢一個舊歡如夢噶 咯。咁我諗佢只可以企喺度唱咯。 唔係，我就諗啊，咁我哋即係研究一下啦。咁然後跟住我即係當然唔希望發生就係話呢啲即係 rules and regulations 咧 apply 落香港嘅藝人啦。但係假如有朝一日係 apply 落香港嘅藝人嘅話，你作為香港一個頭號嘅 drag queen， 你跟住點樣 perform 咧？我想知道。即係你又要 首先我唔係 跟住曬呢啲限制， 你係藝人， 唔係你係 superstar， 佢唔係佢唔止係藝人，你明 舞台 你識佢都唔短時間啦，你有冇搞錯啊？ 我迂腐，我迂腐 ，superstar 唔係藝人嚟㗎。 嗱，我覺得我係好有彈性嘅，即係如果我著到一位女裝去表演，但係我著表演一啲軍粗咁樣咧，其實都有另一番滋味㗎。 系睇嗰啲有另一番滋味咯，系難受嘅滋味。 我嚟睇咩咧？到底懷疑人生喎，即係睇睇下， 即係不停咁敬禮。即係動作，咩、哦？但係我鄧、哦，我即係擔心即係香港嘅演藝人咧，即係、 嗯、 因為其實你見係而家 Mirror 啦，咁其實你見佢哋個個男仔咧都化行裝啦，仲要接一啲大牌嘅化妝品廣告啦，其實係即係又係咬唇嘅嗰個廣告啊 ，Jeremy。咁、嗯、咁另外即係你知啦 ，Ann Snow 啊或者姜涛其實都有拍嘅，其實佢仲要 sell 嘅唔係嗰個化妝品 sell 俾啲女仔，佢係 sell 俾啲男仔嘅，都係即係話啊男仔其實你都可以化妝啊，男仔都可以表現你即係靓嘅一面嘅，即系我， 你咬唇都可以好似我咁靓嘅， 系啦，即系我担心会唔会将来连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化妆品啊，或者一啲广告啊，都要，即系都要，佢都要好正经啦。 唔系，又或者你扭转一下咯，你咬唇还咬唇，但你咬到系流晒血嗰只咧，咁咪好刚强、好刚烈咯、啊、嗰件事。 佢仲有一样都唔得啊，就系即系斩单眼啊，即系。斬一斬嗰啲電人嗰啲咧，我都要檢討一下，因為我自己喺社交平台咧，我都成日做呢一個表情噶。 哦，係咩？ 係啊， 係啊，佢好錯嘅嗰啲相，你唔覺得？ 我都係咁樣會 斬眼。哦，係咩？ 但係我係即係不自覺咁，我對住個鏡頭我就會。 咁呢啲吸 like 嘅指定動作嚟噶嘛？即係其實嗱，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奇怪嘅，即係你知道。在內地方面咧，有一位好紅嘅藝人，本身都有一位跨性別啦，金星啦， 係、嗯、係， 即係但係佢又繼續可以喺嗰個空間入邊生存嘅喎。 暫時 咁，但是佢又會覺得啊，其他啲明星啊歌手就要盡量即係叫咩啊？去喺涼炮文化，盡量去即係減低啊，或者唔好做呢啲嘢。咁會唔會有少少即係矛盾咁樣咯？咁我覺得。希望即係依一個整治嘅即係措施，其實係一個短暫啊，或者暫時，或者唔好執行得咁嚴厲啦。等即係表演界咧有多啲空間去發揮，因為其實呢一啲咁嘅表演咧，其實先係最好睇噶嘛。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嗰件事係話唔純粹係 entertainment 咯。如果連藝人都可以用一隻咁中性嘅方法嚟到去表現，都可以得到咁多人支持咧，就、嗯、其實代表住我哋嘅文化咧，對於性別嗰個定義咧，其實唔係咁規規矩矩啊，咁傳統啊，咁老土。好啊，亦可以让性别有好多唔同嘅表达之余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想象空间啦， 同埋包容咯。即系如果个你一见到乸型嘅话咧，就唔俾佢哋表演嘅话，咁其实实际生活有啲真系乸型嚟噶嘛，好似我咁，咁咪会无形中， 无形中系你 superstar， 你 superstar 乸型嘅 superstar 咯。 Okay, you're very gay. Yeah, I am. 'Cause always with a sense of shame,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blame. For everything I long to do, no matter when or where or who, has one thing in common too. It's a sin.It's a sin.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everything I ever do, every place I've ever been, everywhere I'm going to, it's a sin. At school they taught me how to be so pure in thought and word and deed. They didn't quite succeed. deserve is a sin. It's a sin.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everything I ever do, every place I've ever been, everywhere I'm going to, it's a sin.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blame、for everything I long to do, no matter when or where or who, has one thing in common too, it's us, us, us, it's a sin, it's a sin.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华社文章强调，中国打出组合拳，力促教育公平和青少年全面发展，包括减轻学生功课负担，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和调节并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文章指出，中国学生大多面临超负荷功课压力，导致近视、睡眠不足、体质欠佳等的情况，引起全社会关注。过去几年，随处可见盈利性校外补习班的巨幅广告和它的教学点。疫情爆发之后，补课产业链在网上盛行，规模迅速膨胀，给学生加压，同时亦给家长带来更重的经济负担。校外补习的恶性竞争加剧教育不平等，从家长焦虑中榨取价值。另外，部分家长担心小朋友课后花更多的时间打游戏。中国近日发布新规，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进一步确保在课外生活中健康成长。回来本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现时接种新冠疫苗的指引偏于保守和过时，有需要更新，认为即使对食物或者多于一种药物有即时过敏反应都可以接种。他指出，本港已累积合共接种大约770万剂疫苗，出现严重反应而要医护人员介入的个案只有四宗。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唯一禁忌是打完第一针后即时出现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受影响，例如呼吸困难和血压低等。而过去几个月，12岁以上青少年接种后出现的反应是完全可以接受。他说，如果下调接种科兴的年龄限制，有望推高接种率，认为可以弹性处理，希望当局想出一个符合法律程序的方法。律政司司长郑玉华表示，律政司在新学年会继续以多元化的活动向中小学生推广法治，提升他们对法治的认识和实践。郑玉华在网志表示，在新学年会举办设有问答比赛和参观法庭等活动的刑事检控周，参观香港法律枢纽的法治之旅、小学校制法律常识问答比赛等。他又说，会继续透过剧团在各区小学巡回演出，在中学推行先导计划，邀请律师担任导师，以及法律学生和毕业生出任活动大使，通过讲座和小组讨论，让学生正确理解法治的核心概念。阿富汗塔利班和反塔利班的战事在潘杰希尔省的战斗持续，据报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潘杰希尔省是唯一未落入塔利班的首份的省份，有报道指当地的战斗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来自喀布尔医院的消息表示，由塔利班成员庆祝取得当地控制权，在星期五晚向天开枪，造成至少17死41人受伤。至于早前表示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新政府的组成， 據報塔利班聯合創辦人巴拉達爾將會成為國家領袖，最新消息表示要推遲到下星期才宣布，強調要包括阿富汗人民的所有派別，並且盡最大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啦，咁我系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揀一首歌去鼓励返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係你嘅表演场，总之係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daily news》。日前一对美国的男同志諗住结婚，但是由于两人是虔诚的印度教信徒，找不到合适的牧师帮忙印证婚礼。最后一名印度教女信徒担任牧师，在女信徒的协助之下顺利完成婚礼。根据 BBC 的报道，美国印度裔男子萨穆德拉和郭卡勒是一对即将结婚的同志情侣。但是由于两人信奉印度教，他们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够遵从印度教的礼法来进行，没想到大多数的印度教牧师都不愿意帮两人主持婚礼，就算是有亦都对两人开出难以负担的价格。最后同样是美国当地的印度教信徒潘迪亚自告奋勇开始学习印度教的牧师知识，甚至在印度教的礼法当中挑选出对同性恋有意义的经文和咒语，帮两人安排了别开生面但又符合印度教礼法的婚礼。美国已经通过了同性恋结婚的相关法案，当地有不少同志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婚姻的殿堂，婚礼筹划甚至是一些传统宗教的庙宇都接获大量的询问。虽然婚礼策划这个部分已经逐步开放给同性恋夫妇，但是很多时传统宗教的领域还是未被相关的神职人员所接受。mRNA 艾滋病疫苗启动第一期临床试验。根据美国大众科学网站的报道，美国莫德纳公司正式启用了使用 mRNA 技术的针对艾滋病病毒的疫苗第一期临床试验。第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有三个目标。首先，测试疫苗是否会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其次，测试疫苗是否有助启动针对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应答。最后，为 后续试验确定最佳剂量。如果疫苗通过了第一期临床试验，莫德纳公司就会展开第二和第三段试验，以确定疫苗在更加广泛的人群中预防 HIV 感染的效果。未来期待随着 mRNA 疫苗技术的成熟，能够加速 HIV 疫苗尽快上市。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Simon 啊 ，OK 嗱，其實咧，我哋上個禮拜咧就講咗咧，我諗都幾多人談論嘅一單即係港文版嘅消息啊 ，OK， 咁就話說咧，其實我就 so far 未見過實物，我就見到相嘅啫。咁就話說香港咧，突然間有人留意到咧，就無啦啦喺巴士上面咧有一個咧就廣告嘅系列，咁就影住一對男同志啦，咁啊成個都係黑白嘅通嘅廣告嚟嘅。咁、然後上面咧嗰句 slogan 咧標語咧就係寫住話性小眾咧就唔係疾病。真正的病毒呢其实就是歧视咁样嘅、大概咁嘅意思啦。 偏见。 偏见系咪 ?ok。偏见啦。咁相当之啱数啦成件事系咪讲到一啲都冇错啊其实。咁同埋就起见咦点解突然间有一个 product。咁、那个 product 呢就称自己做洁癖主义。讲一次啦咁、就是佢哋嘅 product 名字叫 Mr. Expand 、跟住我哋就讲话呢个一字头嘅品牌咁样啦 ,ok。ok。咁但係我哋就之前其實呢講真就未聽過呢個 product 嘅。咁亦都唔知道啊到底係本地嘅 product 啊到底係外國嘅 product 啊定係話外國嘅 product, 然後就 license 咗喺香港啊其實完全未知嘅。咁我相信是一個新嘅 product 嘅 launch 啦 ,ok。咁但係呢都未大家去了解即係進一步了解呢個 product 呢突然間已經有人好大反應。 係呀、有位何議員呢即刻加持。如果唔係佢加持呢我諗我今日到今時今日都未必認識呢個品牌。咁佢就講啊佢就話吓病毒主義喎、這個佢話登廣告推動同性戀運動嘅人咧，先至係病毒啊！佢哋先至係病毒主義啊！佢話但係可惜咧，香港仲有好多人咧都係不知不覺啊，定或者係明知有害啦，但係利字當頭就同病毒主義同道，將整體利益犧牲，可恥。 系啦 ，OK， 咁其实咧，即系成件事又发生得非常之快嘅，喺我哋都未来得去反应啦 ，OK 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E字头嘅品牌咧，已经喺自己嘅网页里面咧就回应咗何议员啦， 系， 即系大概嘅意思就系、我都唔记得详细嘅内容啦，转头佢哋可以补充翻啦，咁但系就大概意思就话，要骂要闹就放马过嚟啦，咁样， 系啦， 咁、我觉得哇，好好波、啊，咁于是乎咧，促成我咧就好有兴趣，想去起一下即系呢个品牌嘅底，到底系乜嘢来龙去脉咧？点解会有呢、這个？campaign 咧，同埋點解啊？何議員加持之後，佢哋撐得咁硬正咧？咁所以今日咧，自己人喺度捉咗，即係其實係呢一個E字頭品牌嘅兩位負責人咧，都係 founder 啦，就想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首先咧，左邊嘅就係 Hugo， 右邊嘅咧就係 Vincent， 歡迎。 Hello， 大家好。 係啦 ，Hugo。 咁其實我首先係發咗阿 Simon 咧走去咧、首先攞咗佢電話，因為攞佢哋電話營業電話好容易嘅啫嘛。咁啊，起下佢哋底先。我第一個咧就叫阿 Simon 就首先摸一摸底，就係、到底呢一班人嘅幕後班底裡面係直係攣咧？ 係咁，我梗係即刻摸下佢哋啦，摸 摸完係嘛？ 摸完一大輪之後咧，就發覺咁其實當其時就係阿 Hugo 同埋阿神咁啊兩位覆我嘅，咁佢哋就問我，其實我就都有問佢哋，咦？咁你哋係咪團隊中有 LGBT 嘅？成員啦，即係咪都即係點解會有個咁樣嘅 idea？ 咁我諗，咦，當中梗係有 member 先至會諗到啦。啊，佢答我咧，原來冇喎。佢話佢哋團隊裏邊一個攣人都冇喎。 係啦， 原來係清一色直人嚟嘅。 咁啊 ，Simon 咁樣話俾我知嘅時候，我更加覺得，咁就要捉你上嚟， 再摸多啲， 再摸多啲啦，即更加令到嗰件事更加 interesting 啊。咁所以嗱，首先歡迎阿 Hugo 同埋阿神啦。OK， 不如首先不如劈頭同你講下，即係譬如話都可以介紹一下個品牌啦，同埋整個 campaign 嗰個來龍去脈，嗰個起點係點嘅咧？ 好啊，好啊。大家好先。咁其實。品牌咧喺三年前其實已經有喺市面上喺度即係售賣啦，介紹俾其他朋友識啦。咁主要咧，我哋 focus 都係一啲植物嘅科研，咁啊此子嘅提取物去殺滅嗰啲病毒。咁其實因為自己小朋友，咁所以咧就成日都有手足口病啊咁，咁所以我哋就研發咗呢一個嘅產品。 唔單止食人，仲係爹哋添啊！ 系啊，咁咁跟住咧喺呢个时间，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个牌子，咁即系唔好彩，其实 即係嗰個新冠嘅病毒出現咗啦，咁變咗喺呢個時間，我哋都即刻可以幫到好多朋友啊！咁啊喺好緊急嘅時間之下，我哋都俾咗好多嘅產品我哋啲朋友去用。咁過咗呢段時間，咁啊開始咧。香港市面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消毒嘅品牌啊產品，咁我哋覺得其實可能喺呢一個時間，我哋都需要去更加定一定我哋個位置啊，我哋個方向啊，咁我哋都開咗都成個禮拜會，咁喺呢一個 campaign 其實我哋喺二月嘅時候已經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同埋shooting 嘅，咁我哋發覺其實咧喺外國啊，其實咧好多時咧好多嘅大品牌都有呢啲嘅歧視啦、反歧視啦、性小眾啦、或者女性啊嘅方向，咁我哋覺得呢樣嘢咧。我好想去喺香港話俾好多嘅人聽，我想佢哋明白我哋嗰個共融社會嘅重要。咁我就分享俾我 partner 聽啦。咁佢話都同意。咁變咗我哋就開始咗呢、這個計劃啦。 OK， 嗱，即是直是戀，我從來都覺得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其實你個人即係其實有幾開放啦個思想，呢、這個重要啲，尤其是做廣告添，係咪先？最緊要講 creative 啊嘛。咁但系嗱，即系因为你话三年前咧，其实早喺疫情前咧，其实已经开始去慢慢去铺呢个 product 啦。但系对于即系香港市面嚟讲咧，都系即系呢个E字头品牌咧，都系仲系新嘅。OK， 咁所以都一个未系好 register、未好入屋嘅一个品牌。但系你哋突然间定今次嘅 campaign 以系性小众作为即系主导啦，即系 send 个 message。你哋会唔会即系譬如开会啦？头先你讲话即系都做过一啲 research 嘅，有冇一个即系 conversation 就系觉得啊，会唔会咁样太冒险咧？即系当我品牌都未入屋。即係，然後跟住即係你去為性小眾發聲啦，又講反歧視啦。但係會唔會始終以一個新嘅即係品牌嚟講啊，都會有機會得失咗嗰啲較為保守啊，甚至可能反同同埋恐同嘅人喎？你哋有冇一個咁嘅 conversation 同埋嚇？ 有呢個討論嘅。其實呢類用商業力量去講同志平權。在全世界都有啊， 系啊， 基本上如果香港成日都话自己系国际都会， 头先我提过 Ford 添啦， 系啊，系啦、啊，即系好多嘅。其实即系作为国际都会，啲人成日讲香港系一线城市，咁其实喺外国嗰啲比较先进城市都有呢啲咁嘅同志平权嘅广告。我哋嘅讨论就系话，就算 even 我哋唔系大嘅品牌，正如之前都有大品牌啦吓，即系有几个大品牌香港曾经做过，亦都有啲反同嘅组织出现杯葛啊，或者好多嘈吵嘅声音喺网络啊，或者喺传媒里边啦。因为我哋睇法就系、是，我哋觉得中小企都可以做嘅、即系中小企正正我哋希望能够打到第一拳出去，就系话唔系大财阀先可以推件事，中小企都可以打呢拳，因为集合好多中小企嘅力量，你可以改变大部分嘅谂法噶嘛。咁、所以我哋觉得正正。調翻轉你所講就話會唔會怕得失？調翻轉我哋覺得 nothing to lose 嘅，因為正正因為小中小企反而大企業驚嚇，驚好多唔同 stakeholder 會覺得有問題。我哋好簡單啫，我哋得幾個 stakeholder 啫，咁咪做一次咯嚇。同埋正即係亦都當然你考慮點就係小企業更加可能需要一個比較強啲嘅 statement， 一個強啲嘅定位。去讓人哋知道去了解咁樣。 OK， 嗱頭先因為你哋講話經歷過一個即係所謂做研究啊 research 一個過程啦。其實好多啲廣告出街前咧，通常都可能咧做過一啲 mockup 啊，然後做下少少 survey 啊，睇下啲民意嘅反應係點。你哋會唔會其實喺個 research 過程裡面覺得其實香港今時今日嘅香港啊，即係無論今時今日香港喺各方面都好動盪啦，好多未明嘅因素啦。但係會唔會喺接受 LGBT 方面嗰、那個即係無論係民情同埋嗰個？接受程度其實你哋覺得已經 ready， 所以其實相對地冒呢個險其實唔算係一個冒險。 首先我從來都唔覺得係冒險，我一丁點都唔覺得係冒險。我一直覺得根本香港人就應該接受呢樣嘢，係唔接受係太落後，咁所以係你係咪理直氣壯嚟覺得呢件事應該講，而唔係去計算話驚輸而做呢件事。實際上都啱，我亦都覺得過去幾年香港嗰個對於同志個接受程度係高咗嘅、你就話何議員咁樣講都好，政府都出嚟拍停佢噶、政府個 state 去 support gay game， 其實佢嗰個大嗰個主旋律都認為應該共融社會噶嘛，所以調翻轉你話何議員佢都係多事喎，最直接係佢係挑撥緊啲仇恨嘅喎，佢冇必要咁樣做啊嘛。所以政府都唔同意㗎，你見到佢嘅講法都唔同意佢咁講，所以我哋唔覺得係咁高風險系數。 反之言出呢件事嗰阵时，会唔会引到何议员之流去出声咧？我哋系预咗嘅。 嗯， 吓，即系你可以计到话，我哋请君入瓮添，我哋请君何君入瓮噶。咁啊， 结果就大大方咁入瓮俾你睇。 咁所以我哋好多谢佢嘅，即系冇问题嘅。即系所以啲所以你话我哋嘅回应好快写，咁啊，心又未去到写定嘅。第一佢一出手咁就。飯都唔食噶啦，嗰日晏晝嗱嗱臨寫噶啦，佢搞到我食飯盒咯嗰日，好地地落街食又要佢行要搞到我食飯盒咁樣，即係嗰種咯。 係、 啊，但係就但我係覺得好嘅，因為就係社會正正需要依種咁嘅 controversy 嚇、啊，你先會令到啲人反思係咪啱啊嘛。 嗯， 係嘛？所以冇問題嚇。點、啊、解你話我哋個 statement 覺得你講啦？我調翻轉就係唔好唔講啊。咪嘈啦！所有嘅社會都係喺個嘈吵中進步啊嘛，真理係變出嚟嘅。你如果何議員嗰個講法有人相信佢啱嘅，咁我哋都改變唔到嗰班人諗法。但我哋嘅相信就係隨住個社會進步，隨住個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可以有同性婚姻呢啲嘢出現咗，我相信資訊流通之後。企喺我哋依個價值觀嘅人係一定越嚟越多。 係，我哋永遠都係咁樣講啦，即係唔知道幾時我哋先至可以達標啦。但係我哋永遠都係覺得我哋走呢條艱苦嘅路咧，我哋繼續走落去，因為 we are stand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就係咁簡單啫嘛。其實係嘛 ？OK， 咁好好啊！即係香港有一個咁嘅品牌願意行出呢一步啊。同埋講真，即係其實何議員嗰啲咧，即係其實講真，除咗喺度變相喺度散佈緊 hate speech 仇恨嘅言論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已經好習慣嗰啲係好 extremist 嘅言論嚟嘅。extreme 到嘅地步咧，其實我真係覺得，我真係相信啊，香港咧其實冇乜市場嘅，即係佢嘅言論啊。咁所以其實大家已經習慣咗咧，就一笑置之。但係反而今次呢件事咧，其實就唔係幫到忙，佢真係幫你加持。系嘛？即系多谢都嚟唔切啦，系咪先？ 其实补充一句，因为我何议员嗰个 post 出咗之后咧，我细心睇佢下边每一个留言。其实佢有一部分人真系咁相信嘅，而佢下边嘅留言嘅言论嘅恐怖程度系高过何议员。 嗯， 所以你话佢系咪真系冇人信呢套咧？又边系完全冇人信呢套？吓，即系反而调翻转，我系心寒啲嘅，我睇下边嗰啲留言。 嗯。 系寒过佢讲，因为佢都可能有政治计算啊嘛。吓，我反而觉得下边我寒啲嘅，对嗰种讲法。 不过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另一个社会分析嚟嘅，就系而家喺网上面咧，嗰啲即系司空见惯嗰啲 trolling 咧，即系讲咗唔使负责任啊，门槛非常之低咧，其实系咁样嘅啫。佢哋行到出嚟嘅时候咧，又唔会咁大声，又唔会咁恶噶啦。 嗯，同埋真系要睇下系边个。報紙咧，同埋邊個平台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啲特別嘅報紙啊，或者有啲平台咧，有時佢哋有啲訪問啊，咁佢哋都會有啲唔同嘅聲音嘅留言嘅。不過我覺得何議員呢次咁嘅反宣傳咧，其實真係即係幫忙多過即係即係令到踩低你哋啦。因為其實當日咧，我話俾你聽，我第一日見呢個廣告嘅時候咧，我唔知係咩嚟嘅，我就啊係咪宣傳打艾滋病啊？又見到阿 Wilson， 即係因為嗰兩個廣告嘅主角我都認識嘅，阿 Wilson 同埋 Gabo 啦。哇，係咪就 Ace Concern 啊？即係我當日第一眼係冇懷疑係咩嘢嘅，但係跟住再見到何議員咧，咁我就再睇下，究竟呢個係咩廣告嚟嘅？我先發現原來係一個即係消毒產品嚟嘅，咁我當時先至覺得啊，這個手法又幾好啊！即係俾你諗一諗，全世界又知道咗。 唔係，阿神講得啱嘅，我哋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咧，其實一個真係好分裂嘅世界，即係分裂到嘅地步咧，其實原來真係 controversy 咧，你先至有氣場嘅，其實，咁你先至引起到咧，即係大家嘅關注嘅。咁但係當然啦，這個其實係冇 plan 過啦。可能頭先你雖然就係打趣咁講啦，就請何議員請君入瓮啦。結果佢係真係第一時間撲出嚟咧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啦，實質地嗱個 exposure 真係大咗，即係個 visibility 一定有噶啦。對於呢個醫品牌，唔識都變咗識嘅，同埋都留意啊，用唔用呢件事咧？咁但係對於譬如話你呢個品牌，無論係實際銷量啦，雖然只係一個禮拜啦，查詢會唔會多咗咧？ 咁啊，講真， 至少我哋都 call 你啦，係咪先？ 都收咗好多個朋友去諮詢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對品牌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好事。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嗰個思想呢個共社會，其實更加頭先阿神講過，就係社會有個 noise， 大家討論。咁反而大家去思想一下，究竟邊一樣即係真，或者即係大家要去做嘅咧，咁樣咁，所以成件事嚟講，喺呢個禮拜，我哋團隊都好忙於去即係解答大家嘅問題咯，咁樣都係開心 嘅。係嘛？有冇同阿何議員直接接觸過？ 暂时冇， 我觉得你哋应该咧邀请佢嚟一个对话嘛， 好忙啊，唔得闲做呢个无谓嘢，啲无谓嘢唔做啦。 OK， 我想問話咧，因為最近見我唔知道你哋嘅 campaign 其實會 last 幾耐啦。但係最近我哋除咗見到個男同志嘅巴士廣告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女同志噶嘛，係嘛？但我想問話，原來其實你嗰系列裡面咧，即係唔單止係淨係涉及男女同志添㗎，原本個設計係嘛？ 係原本嘅設計係有 transgender 嘅。係咪有跨性別人士嘅？ 其實我本嚟跨性別嗰個係我最想做嗰個點嚇，因為。基同 lesbian 其實我覺得都多咗人講嘅，即係反而 transgender 佢仲係 underprivileged 啲，我覺得，即係嗰個成個社會對於呢件事討論啊。咁其實我前排見到傳媒都開始多訪問一啲變性嘅人嘅，咁我哋揾咗個跨性別嘅人去拍個廣告，咁但係佢臨尾臨拍之前，佢冇嚟到喎。咁但係認真講，我哋都難揾嘅。即係想揾一個咁嘅人都唔容易嘅嚇，咁所以就最後就冇咗呢個版本咯。其實本嚟我哋有三個 special edition 嘅 product， 就呼應即係對應住 gay、lesbian 同埋 transgender 嘅嚇，咁後屘就冇做到咯。咁就但係可惜嘅，其實我想做埋嘅。 係，但係可以諒解嘅，因為始終即係跨性別人士咧喺我哋嘅 LGBT 嘅即係所謂嘅 family 呢個 spectrum 裡面咧，佢哋面對嘅歧視咧係比一般嘅男女同志再要大啲。佢哋面對嘅障礙要 come out， 要咁即係公眾地。去即有呢个 visibility 咧，系好唔容易嘅一个决定嚟嘅。 系啊， 有阵时我哋就算作为 community 里面咧，我哋都唔想象得到佢哋面对嗰个复杂嘅压力同埋心境系点。咁所以当然希望吓，即系迟啲你可以揾到一啲 model 啦。我亦都喺即系自己节目里面访问过唔少啦。吓，其实我哋都可以转介一下嘅。 好啊， 有好多嘅 out 嘅 OK 嘅。系啊，或者当初你系点样揾到呢啲 model 去拍呢、這个即系 campaign？ 朋友之间介绍揾嘅啫，系啊，我哋都。但係我哋反而 gay 同 lesbian 比較容易朋友之間問嘅。transgender 嗰個咧，其實我直情係揾到個傳媒曾經訪問過佢，學你話齋，佢 come out 係啦，佢已經出 咗嚟，佢 comfortable， 佢覺得 OK， 同埋兼埋我哋又考慮咗一樣嘢，就係佢本身要望落去，人哋 sense 到佢係 transgender。因為有啲如果佢靚得滯，你直情個廣告你睇唔到係咩嚟㗎嘛？ 又未必係靚得滯嘅，靚嘅標準我諗 即係佢 因人而異啦。我哋又知道有啲 pass 啲，有啲冇咁 pass 嘅，可能佢就好 pass 嗰只，所以一眼就未必意會到，可能佢係跨性別人士。 冇錯啦，我哋就要揾正一個你意會到係，否則你意會唔到，等於 明白明白 冇做到嘛。咁嗰個係可惜嘅，但係唔緊要啦，即係我諗一步步嚟咯。正如你對於即係社會上對於依個議題都係一步步嚟一樣。我哋都唔係急，因為認真講，我哋唔係完全地淨想做依樣嘢，因為我都想避免啲人以為我哋玩同志經濟圈，其實我哋唔係，其實我哋比較似係真正講得清楚啲，就係其實個品牌嗰個叫做潔癖主義咧，係個理念嚟嘅，其實佢唔係品牌名嚟嘅。潔癖主義個概念就係話，其實近時啲人成日話潔癖係唔好嘅，其實我哋嘅意思就係潔癖係好嘅，尤其喺 COVID 之下。咁只不過我哋將呢個咁嘅意念放埋喺精神層面啫嘛，所有嘅偏見歧視都係潔癖者不容許嘅咁意思啫嘛。咁所以嗰個歧視偏見不淨係涵蓋 LGBT， 包括埋其他嘅弱勢、其他嘅即係 underprivileged 嘅人。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慢慢逐步做落去咁樣樣 咯。咁我覺得非常之好事嚟嘅，因為咧就即係過往嘅日子裡面咧，我哋成日都覺得搞平權咁多年咧，其實嗰個 economy power 係好緊要， 好重要。 即係你要佔據 LGBT 嗰個重要嘅市場，讓佢變成一個咧，即係大家唔可以走龍眼嘅一個即係市場嘅 section 啦。OK， 咁但係以往咧，其實推動呢樣嘢咧，都係一啲比較 established 嘅大企業啊。所以正如阿神講得啱嘅，中小企如果都肯行，尤其是係本地嘅中小企咧，爭好遠啊！ 爭好遠。 其實你唔需要一個好大。而每人都做少少，每人都做少少咧，其實嗰個即係滲透已經係好勁。嗱，咁我哋都記咗啦，就係最近咧就成為咗呢個新聞品牌嘅即係醫治品牌啦。OK， 咁就係我哋請到兩位嘅負責人啦，咁就係阿神啦，同埋 Hugo 上嚟嘅。嗱，佢哋兩個都係直仔啦，咁但係做呢個 campaign， 咁但係對於即係呢個同志文化，佢哋有幾認識咧？ 係 轉頭嚇 考考佢哋， 考考佢哋。今晚会听到好多阿爸嘅作品，首先听下舊歌先，因为佢哋琴日刚刚宣告话佢哋会复合喎。 係啊，佢哋会复出呢，即係佢十一月会出新唱片啦，跟住仲会有演唱会喎，演唱会会特别㗎喎，之后再话俾你听。 Bye. 安排、社交媒体运作等细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取得的机密文件显示，英女王驾崩的应对计划名为伦敦桥行动。英国外相将会是在白金汉宫以外首位得知英女王驾崩消息的人。之后依次为内阁成员、枢密院成员和军方将领等高层官员。所有政府机关将会在十分钟内下半期。王储查理斯将会发表电视演说。皇室官网将会改为黑白页面。政府机构网站和所有政府社交媒体的页面亦会显示黑色横幅通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覆盖华南，该区天气炎热亦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集名人启示录请嚟嘅嘉宾系 Eddie 孔令光。 我从来都唔会喺佢面前话好崇拜佢，不过私底下真系自己心入边真系一个哇好犀利。如果你唔系我老豆咪好咯，因为佢嘅光环太大。 咁我哋讲紧呢位就系孔权开先生，就 系 我哋叫做孔权开啊孔叔叔。 早一辈嘅电视人基本上都冇乜边个唔识佢嘅。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个零礼拜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咁我就小红三文突然间起身嘅时候咧，就开呢一个手机度睇啦。咁喺各大嘅社交平台咧，都见到有人转载一张图啊，就系、是、一个巴士嘅广告啦。巴士嘅广告咧就系、是、有两位男士啦，咁就做一啲比较亲热嘅行为啦。咁然之后咧有一句口号就叫做星小众， 有几亲热啦、啊、嗰、那个行为， 好亲热噶啦。你等我讲埋先啦，星小众 可以更亲热嘅，对于我哋嚟讲， 偏见先系病毒。咁本来咧就冇乜嘢嘅呢一个广告，点知？就是因为何议员的大力加持啦，咁就话佢哋先至系病毒主义啊，咁样咁就于是乎咧就引起牵连大波啦，咁亦都有好多人谈论呢一个广告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请咗呢一个品牌嘅两位负责人阿神同埋 Hugo 上嚟，我哋摸清楚你个底，到底佢哋点解会出呢个广告咧？ 系啦，头先已经系解释咗即系有关呢个 campaign 嘅来龙去脉啦 ，OK， 咁啊亦都介绍咗呢一个医治品牌嘅即系少少嘅背景啦，咁原来系三年前咧已经系 launch 嘅 ，OK， 咁就系 Hugo 同埋阿神啦，咁头先。都已經講過啦，咁佢哋兩個係直嘅，咁所以今晚真正呢個攣直共融啦 ，OK。咁但係真係要問翻你哋啲 personal 嘅 stories 啦、yeah. 啊，我知道咧，即係其實就阿神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廣告人啦 ，OK 嚇、啊。咁喺呢一個即係廣告界，我諗都係好着重即係所謂 creative creative 我從來都覺得喺一啲即係創意嘅行業裏面咧，其實基本上咧冇可能你恐同嘅話咧，你咁保守嘅話咧，其實你喺呢個行頭，首先我覺得你唔會做得好先，係嘛 ？OK， 咁但係兩個藉人突然間即係毅然要做一個咁 LGBT friendly 啦，同埋即係甚至其實係做緊我哋嗰塊嘅工作，其實係做緊平權工作嘅。OK， 咁但係其實佢哋對於即係同志文化嘅認識係幾多咧？或者佢哋私底下對於同志有幾多認識咧？問下你先。即係首先即係譬如話嗱，你嘅團隊完全冇gay 或者 lesbian 啦。咁但係譬如你私底下無論你嘅同事啊朋友啊嗰、那個 circle 多唔多 LGBT 呢 我自己其實都多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平時之前做嘢啦其實都有幾個LGBT 嘅朋友咁其實到而家都有 keep in touch 去聯繫㗎。咁所以有時我都會感覺到佢有啲情況都會面對到啲社會嘅壓力嘅。 例如咧，即係比較真係 concrete 少少。喺工作上面，如果佢係你嘅同事，可能你間公司或者都本身比較 open 啦。你覺得佢哋即係最多接觸到，你覺得佢哋遇到最大嘅，即係所謂社會上面嘅壓力係咩 嘢？好細微嘅嘢，可能我哋去見客嘅時候，可能有啲眼神啊，或者係嗰啲感即係表現啊，令到好似有啲就係頭先我即係廣告所講嘅歧視呢個感覺咯。 嗯， 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即係喺心裏面都想好想去行出嚟去講一個共融社會，就係、是、正正就係呢個情況。 OK， 喺你接觸之中，會唔會有啲嘅你認識嘅朋友啦？可能喺某啲嘅行業裏面，某啲行頭，佢哋真係已經決定咗，哇！我咪使旨意可以 come out 噶啦，即係注定我一定要即係過住一個即係所謂雙面人嘅生活噶啦。 嗯， 有冇遇到一啲咁嘅朋友？ 我哋冇，我哋反而我都有同事係。我哋係同事係直情係 lesbian 嚟，即係對 couple 嚟添嘅，咁我哋 so far 接觸嗰啲，即係我哋比較近乎於 marketing 啊，即係廣告向嘅一啲咁嘅行業咧，相對接受同程度係高啲嘅，冇咁保守嘅。我諗相對係譬如教育行業，佢可能會差啲啦。 嗯 嗰方面可能難啲啦，即係喺嗰個行業裏面難啲。 有好多嘅行頭，即係尤其是如果你嘅 client 裏面咧，係要 deal with 男，即係可能係即係小朋友啦，稱之為嚇。其實係困難啲嘅、 嗯。 有陣時唔係個小朋友嘅問題咯，而係佢哋嘅家長嘅問題咯，好多其他一啲即係 concern 啦。我就稱之為係盲點啦、即係覺得嚇、同志嘅老師就一定會教壞細路啦，一定會教到我小朋友變咗 gay 啦，係嘛、？OK， 我以前嘅老師十居其九都係直噶啦，佢、教到我。所以完全系唔关事咯，即系有阵时你会觉得呢啲系好简单嘅逻辑嚟嘅啫嘛，但系点解落到去大家嘅时候，可能太多系基于有误解啦，同埋我觉得最主要系 fear 咯，咁而好多啲恐同嘅政客就好善用呢啲 fear 噶嘛，无往而不利噶嘛，真系 系啊，因为最好能够笼络人心就系你。帶動一啲情緒啊嘛， 係啊係啊， 透過好大嘅情緒波動而有正邪之分，咁你先會籠絡到一班人，你覺得你有光環啊嘛，所以呢個就當然政治操作上係好有效嘅一樣嘢嚇，但當然喺個社會共融上係唔好啦，係嘛？因為實際上亦都好多偏見同歧視存在嘅，就係、是、實際上我哋同好多真係同志合作咧，我感覺係佢哋好細膩嘅，個好敏感啊，即係喺譬如我哋行去做任何宣傳啊、度嘢上面咧，佢 sensitive 係好好嘅，係一個優點嚟嘅 ，in fact 嚇。咁呢啲咪可能佢哋就係睇到佢唔好，佢睇唔到個好嘅地方。 OK， 咁你作為一個藉人咧，亦都一個廣告人咧，咁你覺唔覺得即係其實所謂基人嘅即係 aesthetics 嗰個基人嘅美學係真係同一般嘅所謂藉人咧，其實真係有啲唔同嘅咧？ 我覺得係嘅，我覺得係。其實佢因為好多時候美學就係一啲 detail 嚟嘅，即係對比啫嚇，即係當然呢個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去同基同 less 合作嘅感覺係佢哋對於 detail 嗰個細緻度睇得清楚啲嘅，睇得細啲嘅。咁往往你諗多步就爭好遠啊嘛，譬如著衫啊，或者 even 點樣穿搭，或者我個色嘅配搭，或者嗰個形象嘅應用，好多時候就係你第一條幾細。如果好粗枝大葉咁睇，好粗疏咁睇，就好多嘢睇唔得好，即係好多嘢好就係源於你每個 attention detail 嘛。咁呢樣嘢，我覺得係確然係 less 同 gay 嘅人係一個好強嘅優勢嚟。 咁譬如講翻今次呢個 campaign， 你要度個口號啦，因為你要兩句裡面帶出一個咧，又要顯淺。 又要好 concise 嘅一樣嘢，一個 message 其實好唔容易嘅嚇，唔好以為嗰兩句咁容易度係好難嘅。OK， 咁會唔會你會覺得即係喺個討論同埋喺個創作過程裡面都覺得嚇、啊，如果嗰句嘢係源自翻 LGBTQ 人，會唔會個準程度會高啲咧？又或者會唔會你都即係問咗好多人誒，等佢哋度即係起碼稱過嗰句嘢，覺得 OK 嘅，咁你先出街咧？ 我哋有俾個即係 LGBTQ 群體睇過呢句嘢嘅。咁當然我哋亦都參考好多外國嘅 case 啦，即係頭先我開頭都講話，其實外國喺支持同志平權嘅廣告係做得非常出色嘅。我哋啱啱睇翻2020年堪城嗰個國際創意節，即係 Cannes Lions， 今年有兩個大獎都係 support transgender 嘅，包括一個好知名嘅咖啡品牌，同埋一個信用卡品牌啦嚇，都係佢做一個 campaign 叫 True Color。 我好似聽過係、 就俾你可以用個名啊，即係你自己可以自己改名，因為喺外國 case 係話你如果你想男生改女名咧，成日會令人有誤會噶嘛，就俾你俾個 true name 噶嘛，咁你見到外國係有好多呢啲例子可以參考嘅，所以我哋並唔係話好有創意，但係我哋就嘗試去睇下國際上最進步嘅一種宣傳或者手法或者一啲即係嗰啲叫 propaganda 係點樣做嚇，咁就個 message 我哋就做啲參考咯。咁亦真講我哋都係寫得好直嘅，即係又唔係話即係好雕花咁樣寫嚇。最緊要我覺得嗰個位置就係大家明啊。你反而咧丟得太過即係轉折 咧，曲得滯咧，其實你好似冇講到嘢。 我覺得呢個議題係好啱直嚟直去嘅，你明唔明？一嘢擺埋去就 亂得嚟，唔好咁亂，係要直。 係啦，係啦，亂嘅直白嘅時候就要直白。 喺亂嘅議題裏邊一定要直講。 有嗰句就講嗰句。咁啊，但係私底下咧，譬如阿神咧，即係你譬如接觸你記憶之中咧，你第一個認識嘅同志朋友係點咧？譬如當其時嘅觀感，因為我覺得即係作為直人咧，你係一個即係性戀霸權嘅世界裏面成長咧，一切都係 taken for granted 嘅嘛，所有嘢都係 default 咗嘅嘛。就算我哋認識個新朋友咧，我首先係 default 咗你係直先，然後之後先發現哦，原來你係攣嘅咁樣。永遠我哋嘅世界係有好多 default 咧，係潛移默化我哋唔知道嘅嘛。咁會唔會由你第一次認識一個所謂啊，你發現佢係同志嘅朋友，到今時今日，你覺得嗰個有啲咩轉化咧？個過程裏面， 我讀男校嘅， 咁啊真係司空見慣 啦。所以呢啲又唔係咩咁特別。不過認真講，我覺得好 honest 咧，就係我自己都經歷過一個好大嘅思想轉變。係正如你所講，就係我哋可能自細就覺得嗰個係一個正常，就或者點係就係異性戀咁。所以就算依份喺男校嗰陣時，你都某程度上覺得嗰個係。唔係一個同我哋相同嘅人嚟噶嘛？咁但係你都會隨住自己成長，你會覺得唔應該歧視佢咯。即係你咩？你細個嗰陣時，你會玩咁噶嘛？你唔會咁多諗法嘅。但係你隨住越接觸多呢啲人，或者自己覺得點解佢又唔影響到你係嘛？即係佢唔影響到你，點解你要對佢有咩歧視咧？咁樣其實自己個成即係會成長啊，會成熟啲嘅。咁所以你自己由於經歷過依個咁嘅思想轉變，雖然我唔係一個亂嘅人。但我都覺得其他直嘅人都應該有咁嘅諗法，因為呢個你佢唔影響你嘛，你何苦要迫害佢咧？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點解話何議員同你諗法咁唔同就係，我覺得個關鍵就喺度，就係佢冇影響緊你，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點好似對你有同你有仇咁嘅咧？即係我哋覺得依個諗法唔啱。 系，同埋我覺得最危善嘅一樣嘢咧，佢首先去歧視同志之前咧，首先就係話我冇歧視你哋噶，永遠都係有一句咁嘅開頭嘅 introduction 噶嘛，係好奇怪噶嘛。 即係啲人話 no offence， 其實就係想 offence 啦，就係、是、準備 offence 你嘛。 佢唔係講一次嘅，講幾次嘅嗰段説話咁樣入邊就話，我唔係歧視同志嘅，不過咧咁啦，咁啦，你病毒咯咁樣。即係嗱，我想問翻兩位咧，其實你出咗依個廣告啦，咁喺巴士上面啦，都引起好大嘅迴響啦。咁但係之後會唔會真係會用翻一啲即係啲公共嘅？途徑即係可能係地鐵啊，或者係電視都會有啲廣告，或者會唔會其實已經問咗而遇到一啲即係可能係考慮啊，或者唔俾你哋登咁樣嘅咧，會唔會有啲咁情況咧？ 其實我哋暫時我哋個 campaign 我哋去到上個禮拜已經完咗啦。咁我哋嚟緊我哋都會同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團體啦，都有。洽商嘅，咁嚟緊都會有啲嘅合作啊，會去做啊，啲 sponsor 咁樣，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出分力咁樣咯。 OK， 嗱，因為咧一場咧有兩個直佬喺度啊， 咁所以咧，我想咧，跟住咧就研究一個話題，一個咧我哋都覺得好 amazing 嘅 phenomenon 就係呢個 BL 啦，係咪？呢個大叔的愛啦，因為對於直人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因為佢哋發覺佢哋身邊嗰件無論係老婆咧、女朋友咧，哇，點解個都迷 BL 迷到咁緊要嘅咧？你哋即係作為直人，你點樣分析嗰件事咧？點解你身邊嗰件，又或者你見到好多啲女性嘅朋友咧，係對於男同志嗰只 intimacy 咁瘋狂咧？你哋作為直人有冇分析過嗰樣嘢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嗰個階段咧，突然間出現咗個群組噶嘛。 係啊，呢、這、一個咩老婆 嫁咗俾 Mira， 導致咩後年啊嘛？係咪 啊？會唔會 係啊？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嚟噶嘛？其實咁而你都入咗添啊？ 咁你咪苦主先， 你有冇導致？ 佢想睇下老婆喺邊個 group 度啊？ 冇嘅冇嘅，係我入啫。 係啦，你作為直人，你點睇呢樣嘢嘅咧 ？Boys love 咧？點解突然間傳承去到咁勁咧？ 嗱，話説你哋睇嗰個電視台嗰個節目，大家講得名㗎係嘛？ 講得 大叔的愛嗰集咧，當佢哋兩個接吻嗰陣時咧，我係睇緊直播㗎嚇，我真係聽到我個屋苑嘅尖叫聲啊！ 係啊，呢個真㗎，我都聽到嗌㗎。係 啊，係 surround 聲嘅嗰個位係四邊一齊尖叫嘅嚇，咁我都有叫喎嚇。唔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好學術咁解釋頭先你嗰個問題，點解其他人會中意 boys love？ 我覺得係一種終極嘅 romance 嚟㗎。 系， 因为你女士同见到一个女同男去锡亲吻或者即系亲热，你会觉得好 expected。实际上咧，当你见到两个男去亲热嗰阵时候，其实佢破除紧一啲社会嘅枷锁噶嘛，即系佢我就 all in 去表达嗰种爱意嘛。其实佢系 romantic， 佢喺女士嚟讲，我估啊，系 romantic 过男女锡噶。即係你不理一切嘛， 啊、 我表达我爱嘅，你明啊？佢冲破几多嘅 排除万难，一定系 romantic 啲嘅。 是一往無前啲嘅，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睇都覺得係嘅啦。感覺就係、是、哇，佢可以揀嗰個女仔噶嘛。如果喺個劇情裏邊，但佢冇佢揀翻Anson Ho 噶嘛。所以我覺得嗰個我自己睇都好激動喎，即係喺呢個節目睇嗰陣時， 我都估唔到直男都咁激動， 好激動， 一樣會尖叫出嚟， 尖叫，即係望尖咁啊，即係高到即係低翻八度咁解啫。 係啦， 我即係好奇嗰個尖叫嗰個形態係點嘅咧，即係 嗰次 定係哎呀嗰。 系咯，因为我哋即系搞平权 咁， 系咯，因为我哋搞平权咁，我哋真系冇预想到一套剧集咧，系即系大家全程系拥抱嗰只男嘅 intimacy， 去到一个咁摆上台啦、光明正大啦、Q 啦、无邪嘅地步噶嘛，我真系谂都冇谂过啦。咁但系我自己都有个分析，我唔知道你点睇啦。因为可能即系对于女性嘅群体，点解咁中意 boys love 咧？就因为除咗系 romantic 之外咧，就系、是、其实喺即係 boys love 裏面咧，嗰個關係咧，唔係一般傳統男女嗰只咧，有陣時係會喺呢個男人三民主義底下咧，其實男女關係好多時都係失衡啦，權力嘅不均等啦，甚至可能當中有剝削啦，有好多大男人主義啦。但喺 boys love 裏面咧，其實係呈現咗俾女性知道咧，哇，原來嗰只均等啊嘅 romance 係可以去到咁嘅地步，所以佢哋好係咪好擁抱呢件事咧？ 都可能係。即係可能喺同性上面冇咁確認係冇咁有強弱嘅嘛？ 係啊，同埋冇咁附屬嗰樣嘢啊，其實 係嘅，都同埋多咗好多，因為你明喺 boys love 嘅世界，尤其喺嗰套劇裏邊，其實嗰、那個其中都有一個較為傳統女性向啲嘅，咩照顧多啲啊，成啊，咁其實嗰個係你好容易代入咗嗰個角色嘅嘛。即係我諗呢度都幫到現象，當然啦，我認為個載體都好重要咯。即係如果唔係呢兩個演，即係如果唔係 Mira 演， 係。 件事冇咁大力㗎。如果你仲記得當時 Viu TV 開台嗰陣時候，其實已經有矛盾去旅行嗰陣時候，啲人已經覺得長毛同曾玉成係公同瘦㗎啦。啲人喺度講緊就係長毛公曾玉成瘦㗎嘛。係 啊係啊 ，OK， 我記得咁 嘅。所以個載體係好緊要，即係話個載體影響到成個風氣，即係開唔開到風氣之先，其實好靠嗰個人。再加埋本身，當然即係呢個我諗都好多人講咧，就話、是、本身 Anson Ho 都係啲人相信佢係。係基噶嘛， 嚇、 啊！即係我識唔少 Anson Ho 嘅神徒，佢就話：喂，唔好扮啦，你反而話佢唔係基仲假啦， 係 認咗佢啦，唔好逼佢同啲女仔拍 MV 得唔得啊？咁樣嗰啲神徒係， 唔係佢係唔係就唔知啦，未證實，但係我都有一個神徒。friend 咧，其實就話我真係接受唔到佢係中意女嘅咯，佢只可以係中意男嘅，即係佢嘅認知都係咁樣。 點解你唔好逼佢啊？即係你唔好逼佢夾硬要佢扮 異性戀，如果 if 佢係同性戀，你俾佢開心，你俾佢做翻佢自己， 係咯， 即係我覺得呢個風氣或者透過 Mira 嘅成員有可能啦，即係我哋唔肯定啦。當佢係的話，其實佢好幫到成個文化推動，係 啊， 即係俾你用曾玉成推係好好多嘅， 誒好多，當然好多啦。咁啊，各花入各眼嘅，即係我諗咩都有佢嘅市場嘅。不過嗰個市場就我覺得係一個好另類嘅市場。都要嘅，都要嘅，我都歡迎嘅，都歡迎嘅。O K， 佢出軌，佢出軌都大新聞嘅。 係啊，咁係咯，我都要考慮一下，我應該要俾咩反應嘅。 主席出軌咯， 係咪好 interesting 嘅？即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分析嘅一個現象嚟，都我覺得係一個可喜現象。起碼即係對於已經係一池死水好耐嘅本地嘅娛樂圈同埋即係樂壇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當然 at the same time 你一個分析就係因為大家好希望有一個新興嘅媒體可以上啦，係可以顛覆翻傳統以嚟我哋即係其實香港冇乜得揀啊嗰個即係娛樂嘅秩序啊。另一樣嘢咧，即係等於好似大家想好想幫 underdog 啊，係嘛？亦都係希望好渴望可以改朝換代，就係咁解咯。咁我哋都希望啦，即係譬如話呢個新嘅即係醫治療品牌咧嘅出現咧，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其實話俾香港本地嘅中小企知咧，其實原來你都可以透過自己嘅創意咧，其實我諗除咗係推動自己嘅 product 之外咧，亦都可以推動一啲社會嘅信息嘅。其實咁而喺個過程裡面咧，其實冇衝突嘅，反而係可以互惠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勇敢地行前多一步啦。系咪？咁今日好多谢，咁就系阿神啦，同埋咧就系阿 Hugo 啦，咁啊两位直人啦，咁啊居然咧系有一个咁有趣嘅 campaign 啦，咁而制造咗一啲所谓嘅小涟漪啦，咁但系呢啲小涟漪咧，其实系带俾我哋社会上面一啲其实好建设性嘅讨论嚟嘅。 系 咁我哋希望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试下佢哋嘅 product 啦，吓，亦都希望留意多啲佢哋嘅 campaign 啦，好唔好？OK， 多谢晒 Vincent， 同埋多谢晒就系 Hugo 嘅，唔该晒。头先我哋预告过啦，阵间复出嘅系边个话？ 系啱啱复出嘅有 ABBA 啦，咁亦都佢哋有新歌啦，啱啱即系派上台咁样啦， 一齐听下 ABBA。你哋有冇听 ABBA 大家？系咪你嘅年代啊？一定系我的年代啦。 系啦， 我谂如果喺过往嗰几廿年嘅同志文化里面，五十几年啦， 系啊， 平权嘅开始，如果冇咗 Dancing Queen 嘅话咧，我哋少咗几多。 好闷，同埋因为佢哋嘅歌咧实在太好跳，同埋太易唱啊，个个都唱到噶。 OK， 40年冇复出嘅 ABBA 喺呢时候，我哋一齐听下佢哋2021年全新嘅作品，作品名就叫做 Don't Shut Me Down。 A while ago I heard the sound of children's laughter. Now it's quiet, so I guess they left the park. This wooden bench is getting harder by the hour. The sun is going down, it's getting dark. I realize I'm cold, the rain begins to pour as I watch the windows on the second floor. The lights are onIt's time to go. It's time at last to let him know. I believe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to look bewildered, and you wonder why.So you should, I would.

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 K 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新闻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美国22岁跨性别者格林曾经在高中时期因为性别气质遭到歧视，被校方限制仅能够使用独立设置的厕所，他嬲到告上法院，事隔六年判决终于出炉，校方提出130万美金的和解金，格林感到欣慰，认为是跨性别者争取平权的一大步。格林是生理女性，但是性别认同是男性。他2015年就读维珍尼亚州格洛斯特高中的时候，以刚阳的形象示人。他在学校亦都坚持使用男厕，引起校方不满，有学生家长向学校董事会投诉。对此，董事会决定限制学生仅能够使用同他生理性别相同的洗手间，并且要求跨性别学生使用独立设置的厕所。事后格林认为持续面临学校董事会的性别歧视，因此在2015年7月控告校方违反1972年制定的教育修正案第9条。该法案规定，凡获得美国联邦财务补助机构的教育方案和活动，包括大学和公立校区，一律禁止性别歧视，亦都展开了长达6年的诉讼。据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拒绝复审此案，并且同意下级法院的裁决，亦即是认为格林受到歧视，判决校方违反联邦法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校方最终同意支付格林6年的法律诉讼费用，并且以130万美金和格林达成和解。格林在判决之后表示，希望这一次判决的结果能够被其他学校了解到，歧视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之战，令到针对性别的歧视和欺凌在校园逐渐减少。场内比赛，场外结婚，有女同志伴侣代表各自的球队争夺联赛冠军。在全美女子联赛 NWSL 中，有一对女同志伴侣将会代表各自所属的球队公开争夺冠军。他们分别是奥兰多骄傲队的艾美特纳和北卡莱纳勇气队的安哈拉德詹姆斯。这两队是目前最有望进入 NWSL 季后赛的队伍。艾美和詹姆斯在2020年的圣诞节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他们的婚讯，两人在各自所属的队伍中担任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们表示非常期待可以在赛场上同伴侣碰面，共同竞争，但是不影响彼此相爱。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啊，先前我哋系刚送嚟过啦 ，Abba 啦，阔别咗我哋40年之后咧，重出江湖嘅作品啦，哇，直情好似咧系好似70年代其中一只旧歌咁样 嘅。咁佢啲曲风咧，永远都系咁样嘅， 系啦，但系完全系 keep 到嗰个水准，同埋我都好 amazing。大家知唔知道？可能你哋真系唔知啦。我真系喺70年代细细个嘅时候，你已经听 Abba 长大噶嘛？ 佢诶72年出道，74年得奖嘅喺 Eurovision 嗰度。 咁就然后跟住大家都知道，你知唔知里面有两公婆噶？有两对两公婆噶。 我以为一对啫， 两对噶， 两个都系啊！ 佢仲要系差唔多时间结婚，差唔多时间离婚噶。咁就系 Beyond 同 Anita 啦，咁而另外一对咧就系 Benny 啦，同埋 Frida 噶。 所以佢哋个名字就系嚟自佢所有人名嘅个字头啦，即系 A B B A。 系啊，大家有听过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噶啦？ 有。 你知唔知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系讲咩噶？ 讲失恋咁样， 唔系失恋啊， 俾人抢咗个老公定男朋友， 就系讲 Beyond 同埋 Anita 佢哋离婚嘅时候咧 ，Beyond 写咗呢个歌系关于佢哋嘅婚姻噶，关于离婚噶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啊，所以我都好 amazing 就系你谂下，离咗婚咁多年，中间嘅关系一定 系 好复杂噶啦，事隔40年之后可以喺同一个 studio 里面录音， 系啊，仲要系讲翻佢哋嘅故事， 系嘛？我觉得嗰件事好劲噶，嗱，我就觉得咁嘅关系嘅嘢咧系会慢演变嘅，咁开头啱 divorce 即系嗰10年8载真系好难共处一室啦，系嘛？ 系啊， 但可能事隔40年之后咧，有啲嘢转化咗嘅。 嗯， 嗰阵时就仲系有少少未释怀，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就哇有咁多钱赚、啊， 你知唔知啊？ 原来竟然系咁，我以为你系想讲咩啊？嗰啲关系已经升华到啊，彼此系即系感激曾经对方喺嘅生命中出现过嗰啲。 唔系嘅，因为咧，其实讲真要揾佢哋复出咧，我记得好似2000年咧系有人动过好多钱，真系多到啊天文数字嘅。但好似话咧就系、是要你哋复出，有呢一个巨额就邀请你 reunion 之外咧，就要承诺要搞200几场嘅演唱会嘅。所以当时佢哋一定 say no 咧，谂下。点样？即系除咗要入 studio 录音，仲要同你做200几场，真系唔得啦，系嘛？几多钱都冇用啊，顶唔顺就 系 顶唔顺 啊 嘛。 系啊，喂，佢哋嗰啲即系钱系即系可以系，即系你知唔知 Madonna 有首歌系用咗佢其中一首歌嘅 intro 咧嘅 sample 咧，系放落去嘅首歌，应该系 Hang Up 咁样啦。嗰度都要系 Madonna 你就系 Dancing Queen 嘅 sample 咯。 唔系，应该系Gimme Gimme Gimme 啊 ，Gimme Gimme Gimme 啊， 系啦系啦，咁就都要过100万啊，讲紧嗰度，咁、一段就系音乐咧，咁仲要 Madonna 亲自去话，讲到话 Madonna 要翳佢咁样，佢系即系有史以来第二次，即系可以即系拎出呢个版权出嚟，俾其他歌手用佢哋嘅即系创作咁样咯，咁你所以讲我。頭先講翻你話叫佢復出唱200几场演唱會咧，佢一定做唔到啦。但係今次演唱會咧，佢真係做幾多場都做到。 係啊，因為就唔使真人演出啊嘛。 係啦，叫做 virtual concert 啦、啊。咁其實咧，佢哋依幾個禮拜即係有啲新聞咧，就佢著住嗰啲即係一個身上面有好多點點嗰啲衫咧，就記錄佢啲動作啊、姿勢啊、樣貌咁樣嘅，就將佢哋咧化成一個咧即係digital avatar。而家唔係叫 avatar，、叫 avatar。 OK， 有埋新嘅 term 添啊，幾咁 in 啊？ 係。咁所以咧，基本上就係佢哋會即係喺呢段期間咧，佢就錄低曬佢哋要表演嘅歌啦，然後咧將佢哋嘅樣咧變翻40年前，可能更靚添啦。咁、然後咧就可以做呢、這個即係 digital concert 咁樣啦。咁其實第一場咧就是、應該係出年我唔記得年中嘅時候咧，就是、London 五月 舉行 嘅， 係啦。 但我就少覺得大家離時嘅，因為前嗰排你成日都聽聞就話有啲即係已故嘅 artist 咁，但係又好想係睇佢哋演出，於是乎啲人會用 hologram 噶嘛。咁、但係我覺得 Ava 四個都生勾勾，平均年齡70几歲，唔算真係好老啫，唔使而家要睇 digital 啊嘛，做咩啊？ 咁但係可以將佢哋40年前嘅樣貌呈現啊嘛。咁啊，40年前佢哋又未做呢啲咁創新嘅演唱會，咁我覺得又即係擺喺今個年，即係現今呢一個 時代，我覺得 係 慳皮啊！ 我覺得 因為反正咧，就算 Avatar 咧，大家都會買飛入場睇噶啦，所以慳翻啊，唔好辛苦啊！ 你頭先都講啦，其實做咁多場演唱會咧，係真係辛苦嘅，即係個個都成70歲以上。 你睇 Elton John 都繼續做噶，佢嘅 Farewell Tour 都會繼續做噶、哦。 Elton John 易啲，佢就咁坐喺度弹下钢琴嘅啫嘛。不过佢都有跳舞嘅。不过 ABBA 就出名就真系要载歌载舞嘅。佢哋四个人咁啲音乐，同埋你咁多 fans 喺下低咧，你冇可能就咁即系督自己拐杖咁样喺度唱歌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呢个举措咧，其实都有新颖啦。即系大家又觉得好潮喎、啊、，ABBA 会用啲咁嘅嘢嚟表演，但系又悭翻即系少少啲脚骨灵，唔使佢哋咁辛苦都 OK 嘅。 但我都系觉得系因为懒咯。咁但系我哋到咗同志界，我哋真系好开心嘅，因为我觉得无论你系咩年代，你去过嘅一个机场都一定系播过 Dancing Queen 噶嘛，真系我哋 anthem， 而嗰只系 cross generational 嘅一个 anthem 嚟噶嘛，系咪先？ 系噶，同埋好代表我哋首即系个心态嘅，即系 You are the dancing。Dancing Queen only 17啊，即係個諗起哇，我係17歲就咁樣跳舞噶啦。 而嗰樣嘢亦都係證明到gay culture 係幾咁監人奶喉啊！因為當年 ABBA 寫呢首歌一定唔係為我哋寫啦，但係結果你就據為己有，一定係關於 17 嘅我。講嘅 Dancing Queen 就係我啦，咁樣咧。 咁啊 ，ABBA 係即係你，就算你即係以前你幾 gay 啦，唔敢同屋企人講啦，你聽 ABBA 屋企人都唔會鬧你噶嘛。 係， 即係你而家你聽，即係 Lady Gaga 或者好似Nathan Lyonix 咁樣啦，我真係有見過有個媽咪群組咧，就話。即系睇完我个 video 之后，你叫我教个仔点样交代啊？即系佢全裸咁喺个监狱度跳舞个 MTV 啦，即系点样交代 咁啊？系嘅，即系我觉得唔单止啲 gay artist 嘅，你睇下 Cardi B 嗰啲 video， 系、 哦、即系如果你见到小朋友睇紧 Cardi B， 你都即系我未必会 ban 佢，但系我都会皱眉咯， 都会炸舌。 所以以前即系听 ABBA 咧，系、即系男女老友，即系挛直都中意嘅，都好兴奋嘅，听到系一齐唱歌、一齐跳舞咁样，即系有晒动作咁样咯。 系啊，所以我哋都系全程。要即系张开双手，我哋欢迎阿爸嘅四十年之后嘅回归。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这个礼拜呢即有一个男性的器官的名字我想真的呢即是讲匀晒即是全国即是、social media 啦或者公司啦或者朋友之间呢即我想你以前是几不讲这个字你都可以是面无惧色或者毫无尴尬地讲出来呢是就是洋具啦。 嗱，其实我留意呢套戏咧，我留意咗好耐嘅，即系喺佢未改呢一个咁正嘅中文咧，即系片名之前咧，因为佢其实系啱早前咧康城咧就系试映呢套戏， 系 咁其实系来自冰岛一位咧，其实系第一次拍 feature film 嘅一位朋友。但因为咧，我系留意到呢个消息，跟住我去睇呢个 trailer 啦，我系睇到哇咁鬼得人惊嘅，一定要睇先。咁点知旋即哦，原来 Lam 我想睇嗰套就系洋具， 系啦。咁佢嘅台湾中文译名咧就系、是、一只羊嘅羊啦，羊咩字啦，咁就羊具就系恐惧个具啦，就唔系真系男性即系、就是、性器官嘅即系写法咁样。但系你知啦，坊间就大家听到佢名就哇。我點樣可以買飛啊？哇！我大家約埋朋友一齊去睇洋具， 唔係啊！有啲人咧成日咧就話咧，就為咗咩咧？唔好睇都唔緊要啊！最緊要就係買飛嘅時候咧，等嗰個買飛俾個人咧點樣應你啊？洋具六點半鐘一位，唔該。 洋具九點半， 120蚊咁樣。 洋具我 唔係一定要六點半，一定要六點半。 洋具要連位兩張係唔該。 洋具要午夜特別長啊！ 係啊，唔係你諗下聽下嗰啲工作人員點樣咧，同你 confirm 咧，都 make your day 啦，係嘛？真係 呢個禮拜就好開心啦，即大家都瘋狂 share 呢個電影開幕啦、而跟住咧亦都有好多二次創作，但係啲二次創作實在太 仲好笑， 太厲害啦！有啲我哋都講唔出嘅， 係啦，唔係好講得嘅，真係唔講得嘅， 本身大部分都咁，但係都營養咗我哋即一個禮拜啦，即好開心，同埋好多二次創作去睇啦，咁亦都即見到大家都即係毫無即係尷尬咁繼續講呢、這個即係話題啊，或者呢個字眼啊，咁其實都好嘅，我諗咁希望大家都放下一啲偏見啊，或者一啲有色眼鏡去 咁你扯嘅嘢，咁你又扯得太遠嘅，同呢個偏見扯上關係。 唔 係 因為 茶餘飯後攞嚟笑 啊！以前咧，我哋唔會咁樣兜口兜面講嘛，但係講完之後咧，可能將來咧，我哋真係可以即係直接咁樣用即係陽具呢個字去講。 係啦， 即係男性嘅， 即係如果我無啦啦 office， 然後同啲女性嘅同事講：，今晚睇陽具咯，咁會唔會構成辦公室性騷擾㗎？其實 咁睇下，唔係啊，你同男同事講都得。我想我哋同女同事讲系唔会构成性骚扰，佢哋会话啊好啊咁、 其实佢就系想睇洋具， 系咁同男同事讲就可能会 吓。不过讲起呢个洋具咧，我系又有续集嘅。咁最近咧就系乐坛中人啦，就系 Ed Sheeran 啦生日啊嘛，咁佢最近透露咧，佢系收到好多唔同嘅礼物啦。头先我哋未提开呢个 Elton John 嘅，即系不停即系准备要过开呢、這个举行呢个 farewell tour 嘅。咁啊 ，Elton John 大姑媽就送咗个生日礼物俾佢，你知唔知系咩？ 系咩咧？ 系一个玻璃做嘅假洋具， 玻璃做 雕我见过喺外国有多唔同类型嘅雕塑噶嘛，有啲真系用玻璃做噶，好鬼靓艺术品咁样噶。 點樣用我唔係好知道。 但通常唔係 咁用嘅， 唔係嗰個 shape 嘅，係另外一啲形態 嘅 喎。 唔係佢咩 shape 都有嘅，但真係好鬼靚嘅，即係甚至佢唔係一個普通玻璃咁簡單，即係可能裡面又翹埋花啊，真係藝術品咁樣。 呢啲嘢真係見過， 好靚同埋好鬼貴嘅。我諗佢係真係買嗰啲送俾 Sharon 咯。 點解佢會送俾？係 咯， 係有咩意思？ 佢冇講咯。咁然後跟住 Sharon 就接受訪問，又唔知點解會同人講話係 Elton John 送咗啲咁嘅禮物俾我。咁你覺得點解係咩意思啊？咁啊 Sharon 話我唔知啊，可能 maybe I'm always a prick， 又或者 即係 prick 呢個意思咧 ，P-R-I-C-K 咧。咁有好多不同嘅解法，其中一個解法咧就係你俗稱人哋係一個蠢蛋、死蠢咧，都可以叫人係一個 prick 嘅。OK， 咁、prick 你嗰個意思亦都意涵都係陽具啦。咁、我覺得送又妙，答又答得好妙咁樣。 又或者想啟發下佢更加多創作新嘅意念 咧，佢老豆都做埋噶咯喎。 再多啲咯，冇问题。 佢应该唔系好用到 多元化嘅歌咯，可以有啲 join 咁样咯，或者着多啲靓衫咯，可能。 嗯、 即系你知 Sharon 其实都几有啲不修边幅下。 唔系佢整下个头先啦， 都系佢特色嚟嘅。 要讲佢嘅造型同埋 image 真系有排讲。 咁样大姑妈送啲假发同眼镜俾佢好啲。 系啊，佢戴嚟戴都系嗰副眼镜噶嘛。Sharon 唔知点解咧咁红都系。 其实我冇乜真系好留意佢， 唔系我谂喺街度撞到佢行过，我都唔知道佢 系 Sharon 嘅。系啊，路人嚟嘅，系啊，佢嘅造型系。 唔系佢应该学下香港阿林家谦咁样啊，因为林家谦佢突然间即系上去杂志嗰度咧，突然间变咗姜涛嘛，即系佢应该，因为之前大家见到阿林家谦啊，都系嗰个好 signature 嘅眼镜、一样啫嘛，突然间佢突然间除咗个眼镜，佢化晒妆，跟住就佢就原来可以变咗个姜涛咯。 佢会唔会几时除衫啊？我期待 下一次可能会 即系等于阿 Clark 一除咗眼镜就变咗超人系嘛？即系同埋好多啲艺人以为戴一顶帽咧，加副眼镜就冇人认得佢喺街嗰度。 嗰啲系大台剧嘅角色嚟。 其实嗰啲艺人，嗰啲人忘记咗咧，其实你只要唔化妆咧，其实大家都唔会认得你，而唔系戴顶帽咯。 唔系，我想讲下咧，其实咧疫情期间咧，其实大家都即系谂咗好多八宝出嚟嘅，谂下啊，我哋点样可以搞多啲活动咧？咁唯有活动咧，就通常都系网上搞啦。咁我哋挚爱啊，唔系应该、经常 嗱、你 经常 sleep up 吞啊你，你系你嘅挚爱啊！ 攞资料嘅网站呢、這个 P 字头嘅网站咧，就继续即系搞啲新嘢出嚟啦，就系咧搞呢个网上展览。就但系你哋 即系总之一个闲网啦 就话系啊，咁系咪啲色情片嘅展览啊？你知佢哋色情片嘅网站嚟噶嘛？原来唔系，就叫大家走出呢个色情片世界，去欣赏呢个艺术啊！系点样欣赏法呢？原来佢咧就同三个博物馆咧就一齐，即系搞咗个活动咧，叫做 Classic Nudes， 即系一啲即系经典嘅裸体啦。就系、是、包括边三个博物馆咧，就系纽约大都会啦、伦敦国家画廊啦，同埋即系法国嘅奥赛美术馆嘅，咁呢三个美术馆入面有咩玩法呢？其实你上咗一个网站呢，只要你去睇，其实佢有好多相喺度嘅，你就揿入去，佢就会弹一个幅画出嚟啦。然后呢，佢就会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啊呢幅画呢系边个画嘅，系咩作品啊？ 导赏咁样。 系啦，咁如果呢衣柜画家生喺呢个世代呢，应该就系我哋嘅网站嘅尊贵会员啦，因为佢所有嘅画呢。都是女性的裸体嚟嘅，即系佢有啲好，即系唔会好似好即系好好 猥琐， 唔系即系如果导赏嗰啲通常都会好正经啊， 哦、 或者唔好乜幽默感啊，就咁话啊，佢中意画呢个裸体嘅女性嘅呢、这个系几时画嘅？咁佢呢个导赏其实就好有趣，好多时都会讲啲有趣啲嘢，例如话啊嗰阵时嘅画家都好中意欣赏啲少女喺度冲凉嘅， 即系有少少花边嘅嘢俾你知嘅， 同埋佢会只画。埋俾你听咧，其实依幅画咧喺个画廊入，即系真系其实展览紧嘅喺个画廊入边。你可以有两个方法，就系喺个电脑面前去睇幅画啦，或者你喺个画廊入边。而家我想睇幅画，你揿佢咧，佢就会话俾你听佢喺个画廊嘅边一个位置咁样嘅。 有冇第三个选择就系、是、会有个女 model 去扮嗰幅画 ？OK， 咁就冇啦。佢第三个选择咧就叫做佢有一个 section 咧叫做。another perspective 嘅，即係另一個角度。咁因為其實佢哋講緊呢啲 classic 嘅畫作咧，都 通常是一些即係西方啊、歐洲或者白人女性嘅男性都有嘅創作啦。咁 another perspective 咧，其實就會多一啲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嘅即係裸體嘅畫作，包括有日本啊、中國啊，或者係黑人啦、啊，或者係甚至係男性男人都有嘅喺入邊。咁所以其實當你即係唔能夠去旅行啊，或者唔能夠去呢個博物館，但又好想去即係去博物館睇 下，睇下裸體， 係裸體，咁就即係可以去呢個網站度嚇欣賞裸呢個畫作之餘咧，亦都可以了解多啲藝術嘅歷史啦。 因為佢係 classical 嚇，有曬歷史，有曬導賞，於是乎咧就樂而不淫啦。但你頭先講咧 another perspective 咧，我以為嗱，你平时睇呢啲咁经典嘅画作，净系呢个 angle 嘅啫嘛，净系睇到前面。而家我俾后面你睇埋 啊，我话佢揾啲 artist 咧再演绎多次。 有冇 觉 得呢个仲正啊？即系系咯，我自己再画画另外一个 angle， 系嘛？哇，嗰样嘢先，我觉得咁样会吸引啲。 今日几好喎，其实平时去 P 站咧、都系一直啊，你曳曳啊，你思想淫 啲啦，需要解决一下， 系啦，先至要上去。但系而家我名正言顺，我上去 P 站。我去培養我文化氣息 都係啊，所以其實即係你要疫情期間，即係好多生意都要諗好多唔同嘅方式出嚟吸引住你嘅顧客，或者留住你嘅顧客，或者俾啲即係新嘅嘢去。雖然佢可能未必係將來一個好重點嘅項目，但起碼佢都覺得啊，你都有幾啲特別嘢睇，即係我贊成佢做多啲咁多唔同嘅。 好嘅，嗱，今晚自己人咧，临尾嘅时候咧，我哋好想播一首咧经典嘅作品嘅，咁就 系 我哋好怀念嘅一位朋友嘅，点解咧？ 系啦，咁我哋想播嘅咧，其实就系即系陈百强嘅一首歌啦。咁其实咧，即系 Danny 离开咗我哋咧，都差唔多30年啦。其实佢嘅生忌咧就系即系星期二啦，就系9月7日咁样嘅。咁所以我哋想喺节目入边播一首佢嘅好经典作品啦。我听到呢个 intro， 其实大家都会认得呢首歌噶啦。 一把永远唔会老嘅声音，恋情嘅界别，我哋永远都怀念 Danny 仔，佢系。陈百强，深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 拜再见， 拜拜。